喂，佢有咁好嘅政治能量，佢都捧阿明出嚟嘅。佢排第二，喂，其实你都可以试下噶，点解你唔可以排第二嚟拱呢个何启明上去咧？喂，起码两代人嘅即系票数，你都系食晒啊嘛。 嗱，呢个就系当时大家分析唔同咧。我哋按当时嘅数字咧，就系因为九西咧响上一届嚟讲，谭木桥咧争3000票就可以赢到个位。咁而家多咗个议席，咁即系理论上咧，如果我哋嗰个基础票，譬如当时谭木桥攞30000啦，咁应该讲到讲到听，谭木桥赢紧嘅。你冯剑基唔该。就如果是民協的话呢，你去闯多个位返嚟，又民協冇永远得一个位，得一个位通常首先你问点解就係同机民協问你同机呢，就因为一个议员咗嘛，等于你我问你街工除咗梁耀忠之外仲有边几个识嘅呢， 你呢个分 析自然就少嘅。嗱，我听我讲埋先。於是咁嘅情况之下呢，就我哋又要分析其他嘅系唔系有啲嘅地方我哋都仲可以出第二个人让民協有机会可以攞到两个位。我做咗十几年都一个位嘅时候身响立法会你好辛苦嘅大佬。我讲完之后俾人闹完之后冇人闹返嗰个人。 你那個最大缺陷的分析就是，你以为这个世界2012年和2016年的世界是 static 的，就不动的。如果你用回刚才有变动的想法，你已经知道呢，这代人已经过去了。不要说你那代，我那代都过去了，是不是？关键就是这里，就是因为你想想游慧晶假假地都拿了6-7%，你拿不到那些飞的啦。黄毓民那些呢，本土的飞呢，喂，其实你计下条数， 我都有几种飞嘅，你唔好净系咁简单本土。 啱， 佢有国民党嘅飞，有啲诶老街坊嘅飞， 系咪？ 系啊。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起码你唔可以话，因为由于你建基于就系非建制派一定要抢呢个制，所以咧就冇我机， 对唔住， 机不可失噶啦。 对唔住，呢个你呃落嚟我度啊，我都话明系，如果呢个系唔系民协嘅家事嘅话咧，呢个系非建制派要一齐去谂个方式，揾出胜算最高嗰、那个，可以不是逢检机。 咁就好咯， 讲咗好多次噶， 咁就好咯， 好冇问题噶。结果出嚟唔系冯基，唔系冯基咯，有咩咁奇怪咧？点解你要觉得呢、這个要有个制度就系、是我用舆论，我用好多嘅压力，令到你唔俾你参与咧？咁 我唔系唔俾你参与。 如果冯建基唔得嘅，佢用咩方式佢都衰啦，系咪？ 嗱，基哥，你可唔可以对住啲网友，即系其实作出一个承诺，就系、是、话如果。即系喺呢个初选里边，即系你系落败咗嘅，你系一定唔会出选。 喂，我讲过好多次啊，我头先都讲过好多次，我再讲一次就系、是，我哋应该透一个公平、合理、科学性，可以代表我哋新九西嘅选民嘅一个意向出嚟嘅结果，边个胜算最高嘅，边个去输咗嘅，唔该行开。包括冯剑基。 咁但系你都好大机会输，我睇而家 冇问题噶。我从来都冇话一定要。 如果有泛民初选，而家嘅势头。即系大家面对现实咧，而家个势头系真系细过更替。你谂下嗱，点解我再同你追翻少少嘅？点解你民协会有五个人即系会退出？即系或者系不满啊，或者咁多声音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因为其他党做紧，包括头先我举个杨岳桥嘅例子，包括成个民主党，即系啲老坑，即系都自己即系知道时不与我系嘛，形势比人强，就自己都退落嚟啊嘛。你就中晒箭啦，即系阿基，我系有少同情嘅，即系正如你头先你部分嗰啲嘢，我系啱，不过我冇提啦，即系你话喂大佬冇理由我冇权利选嘅，几时都话有年龄限制噶歧视噶，咁 呢个唔系我重点嚟嘅，有权利即系有权选呢个唔系重点嚟嘅，那个问题就话咧，因为我哋自己民协咧就唔系好多个位，咁你得一个位嘅话咧，咁你一定系好谨慎、好小心咧去考虑嗰个位。譬如话我点解16年都系谭木桥咧？咁当然会里面嘅投票，包括外面嗰个民调，你嗰个民调系16年做噶，唔系12年做噶。当然你系数字12年，但系嗰个民调系新做噶嘛。 所以你嗰啲咁嘅民调夹下夹下，尤其是你都未正式展开 campaign 嘅时候，系唔准确咯。 我就你咁，你根据咩咧？ 冇啊，根据 potential 咯，根据你嘅政治判断咯。 你咪可以话民协嗰个政治判断错咗咯，但系我哋按嗰个制度揾出嗰啲基本资料。 即系你永远都仲系冯检基、谭国桥、廖成。 对唔住，我再讲一次，系我哋 出事、啊。 我哋16年已经系完咗个选举之后，已经系话明系部署个传承，让下一次嘅选举，我哋能够培训到啲新一代嘅人出嚟参选2020。我可以呢度应承你嗰个一定不是冯检基， 咁但系冇实践到嘛，俾个机会， 唔系冇实践到， 你都唔实践。 呢我都话呢个唔系家事啊嘛，当然你话当呢个民协嘅事啫，早已经民协内部解决啦，唔使拗咁耐啦。 我咁紧张就系阿基，就系因为我觉得呢个唔系民协嘅家事，呢个系成个民主运动嘅问题，呢个系一个传承嘅问题，呢个系长远嚟讲，即系成个民主运动里边咁点样可以更替嘅问题啊嘛。